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游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这两天我估计咱们的这个曾经的小伙伴小天哈、啊、一直在打喷嚏呢。 我第一眼看到那个谁手球枪东说小天的时候，我浑身打了一个冷战，说什么他出柜了吗？ 好，这个小天，先全中国这个名字里边带个天的人，这两天都觉得有点不太自在啊、不管是这个应小天。还是这个 易中天， 易中天从 易 小天到 易教授都躺枪，让我很震惊。 就是因为这个京东 CEO 刘强东的这么一个说小天啊，对于奶茶妹妹，也就是 爱称 张泽天的这么一个昵称，称他为小天。这个之前呢，在京东啊被腾讯收购了之后呢，就网络上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有关京东 CEO 刘强东和奶茶妹妹，也是网络红人了，其实大家也一直都很熟悉两人之间的绯闻啊。之前是双方极力的否认，直到最近呢还终于出现了一组在美国，应该是看这个街头那个 纽约的 枕头大战，对，街头枕头大战，这是最近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应该不会是伪造的。那看来当时双方最后迫于这种事实的这个压力啊， 人证物证俱在， 双双承认了。那关键是这件事情不像一般的娱乐绯闻哈，跟可能之间文章的这个劈腿有一点点不同的是呢，第一我想这里面没有不涉及太多的道德问题，双方年龄差距19岁， 男未婚女未嫁， 可以理解哈。第二呢，关键是因为这一位男主角他是这个中国商场上非常有潜力的未来的星星啊，京东也是中国电商中的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那另外这个女方呢也是中国的一位网络红人，把她等同于一位娱乐明星也不为过。因此呢，双方的这一桩结合呢，不光是娱乐的爱好者在那边这个津津有味的消费，很多投资者恐怕，我觉得我要是作为一个潜在的京东的投资者的话，我也会关注一下京东掌门人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品格啊，这个或者说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他的领导力的方式。 我觉得是负面影响。我如果是个投资者的话，我会考虑从他那里就是不再买他的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给我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印象，就是凡是这个领导，就是公司的领导开始追这种小明星，这种开始这个公司就有危险了。 为什么？ 冉冉呀，你看那个谁，你看那个台电那个追那个就是台湾的那个 郭台铭追林志玲， 对郭台铭，也不是 追林志玲了， 就 给他 传绯闻嘛、就是凡是他这个他，你会觉得他的这个 focus 不在他的正经实际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的这个人的诚信让我觉得有问题，就是你开始的时候这个言之确凿的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吃顿饭而已，然后又还把这个把污水泼到人家马云身上，说这个这马云团队玩阴的什么的，然后马云也是摸不着头脑，然后这个搞了一大轮，最后你又跳出来承认了，而且这个时候你又表现出一种情圣的样子，说我没有保护好小天什么什么的，这个说法太让我觉得变化太快，那我以后怎么对你这个财报，你的公司财报，你在董事会上做的这些讲话和指示，我应该怎么去理解？我是不是应该时时刻刻要防着你背后要来一手？ 这可能跟他之前那个形象是有反差。就如果他一向是那种满嘴跑火车的那种，你不用当真的，那可能大家觉得 怎么惹你了？ 你又是逗玩呢什么？ 潘石屹老婆厉害着呢。 跟以前的形象，他如果是有落差，你以前道貌岸然的说的就是有板有眼的，突然间来这么一个撒谎，这个确实也是他们这个公关团队的。 他之前他撒谎了吗？你觉得他之前那是撒谎吗？他现在很多的时候他说他之前并没有否认，他 他当然这个感觉有一点牵强哈、嗯、但是你说他是公然的撒谎，我倒觉得他也没有说、某某某不是我的女朋友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是像在法庭上那样去抠字眼的话、嗯、当然你永远有空子可以钻的、嗯、你永远就像包括这个刘强东自己还说奶茶妹妹之前这个说什么给都是人才给大家跪了、嗯、你如果严格来说这段话也不是否认也不是承认、嗯、 还是他的意思说你们都是人才、嗯、连这个都你们发现了 你们都误解了或者你们都误会他了怎样的你当然可以永远可以做这样的做辩解但是我觉得事实是怎样的大家心里都明白事实是就是你第一次被发现的时候、嗯、你是 欲盖弥彰 否认的态度而且说的那么绝对说到那么绝对、嗯、然后到这个时候呢你又突然一反常态就变卦然后又开始说啊其实我们在一起我们什么愿意什么正常什么牵手而行你们曾经有一个可以正常的牵手而行的机会摆在你们面前你们没有好好珍惜然后你们非要那样搞得这么复杂然后现在你们又想要正常的来牵手了还要怪大家来这个说你这好人坏人 刺激嘛 哎你看啊就是大家这次你他也算是个八卦吧 嗯 你首先关注度上当然跟文章和马伊琍夫妇还没法比、嗯、你就看那个微博的转发量和评论量、 嗯、 他们这个呢是十几万条 文章那个是打破了中国的这个、嗯、 对已经上 公共媒体的这个 外媒、啊、 社交媒体的转播 记录都开始在黄金时段报道那个、 嗯、 但是呢他们现在站出来这个刘强东说我不想把自己当做娱乐界的明星 嗯 但是他算是个公众人物吧你想这公众人物的话、 哎、 你想如果换了别人、 嗯、 就我不想把这个事来吵一吵的话我大可、 嗯、 我任何评论也不说 嗯 就是你媒体你尽管怎么报、嗯、怎么样 sorry 只要 我 不回应的话 我不回应 过两天自然就下 去了我也不否认 嗯 嗯 但是他自己呢就没扛住而且他的微博啊他是上一条微博是12年的时候发的 嗯 你想事隔2年他要专门就这个事发一通声明 很重要 嗯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真的是公关方面的考虑 没做好 就是必须得在这个点我要回应一下炒作一下、 嗯、 是为了什么呢可能也是为了他们这个集团的商业上的战略啊利益方面的考虑吧 你说这个外媒都关心文章了我还跑去看了看、 啊、 最后人家的 point 在于为什么中国还是对性这么有兴趣 主要是鄙视大家这个观念问题是吧、 啊、 你看刘强东的这个事情的时间点哈3月10号是腾讯收购了京东上市前在外流通普通股的15%、 嗯、 是成为了这个腾讯成为京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股东那这一桩业务是让很多关心市场的人是大吃一惊、 嗯、 哎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透露、 嗯、 而且呢说实话这个我至少我之前没有看到任何的人有做出相似的这个预计、 嗯、 因此大家这个 没有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 是 过 在科技界呢这个也是一单巨大的新闻因为京东之前跟这个比如说淘宝之间的这个竞争在电商领域哈、 嗯、 也是占有这个一席江山刘强东也是本人作为中国的一位商界巨子他的个人的这个将来的战略哈也是有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因此在这个事情之后3月10号这个收购的新闻出来之后马上就出现了而且最早应该是在微博上出现的 对 微博上出现了这个奶茶妹妹这个疑似绯闻当时普遍的一种猜测说是因为阿里巴巴在这个当中觉得受到了威胁、 嗯、 因此因为阿里巴巴有入股新浪的这个微博、 啊 嗯、所以说这个 不叫泼脏水就是搅浑水把水搅浑 对就是说出来斗妖风好像杀上你的这个威风的这个感觉之后呢还出现了比如说这个张泽天名字的这个域名定向到了京东的这个网站上 这应该是恶搞吧 这个可能不排除是一些这个技术宅们这个用自己的方式向奶茶妹妹致敬好、 嗯、 但是呢很多矛头指向了马云这马云当时显得非常的无辜好、 嗯、 这个马云说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但是现在你回过来看呢我是觉得这个马云恐怕真的是被大家错怪了而且马云之前在这个文章的这个事情上我注意到一个事件他在一个颁奖典礼他一个颁奖典礼上文章本来要出席的因为出了这事儿就没有来那这个马云就调侃吧我想说这个啊我很理解文章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换了我是文章也会犯这句话 好像稍微有一点， 后面一句话是画蛇添足 啊，对，所以这个马云看起来还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对，我也想说可能真性情他有时候不小心就说了嘴了， 就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嘛。 嗯，所以好，这个刘强东和奶茶妹妹的这一桩事件，你说网友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网友当中啊，这个往往是那些自认为屌丝或者说以屌丝文化自豪的这些网友们，他们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在讨论在观察着这一端。你说他这个是纯粹的娱乐新闻吗？不全算，那纯粹的公众事件呢也不全是，这么一桩一桩这个复杂中国的复杂事件啊。我估计胡锡进老师喜欢这样的标题。好，休息一会儿，三立华新闻继续。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哎，在刘强东和奶茶妹妹的这个绯闻坐实了之后呢，哎，我倒很想知道京东的这个销售数据是什么样的变化的情况。我看到一些网友贴出来的截图，京东之前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服务，或者给他带来很大口碑的一个，就是他的网上的一客服的回复，就是说。网友在这个京东买了东西之后呢，往往可以给这个货品一个评价，不管是好，就是有点跟淘宝似的，就是你有一个回馈。那么客服呢会解答你的问题，同时也会再给你一些回馈，但他的这个客服并不是很机械的，什么感谢您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套话， 他会有一些非常个性化的。之前比如说客服会说一些特别搞笑的，或者说有些段子式的这个话语，好，包括网友有的时候有意去这个调戏这个客服，客服也毫不 接受调戏， 对，接受调戏，毫不落下风，这个你来我往的挺有意思，这个非常适合咱们现在这种网络文化，因此呢，这个京东的客服非常出名。那在奶茶妹妹的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我就看到网友有发上来截图，哎，就开始有这个网上购物者啊，就说每次一想到我买了这个东西以后啊，就给你们这个老总追这个奶茶妹妹贡献了一份力量之后，我就感到十分的觉得有点心痛。这个奶茶妹妹本来是我们广大屌丝群众的，现在我们通过我们的购物把奶茶妹妹送给了土豪，这个是我看到的最常出现的一句评论，就是屌丝们造就了女神，却把女神 送 给 了 土豪。好，这个是现在的一种网络逻辑，而且京东上面的东西说实话都比较不是很贵，所以说是屌丝的这个购物者的这个喜欢常去的地方，大家每次这个购物的时候一想到这个，哎，真的是心里有一块地方隐隐在作痛。但是也很有意思，就是你说奶茶妹妹她出名完全是靠网友之功啊，当年是应该在百度贴吧一类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网友发了一张 笔袋男，好像 对，这个网友的名字都还记得， 叫什么来着？ 笔袋男， 一听就是个宅男， 哎，真是，真的是好。这个笔袋男当年发了一张图片，应该是这个当年还上高一左右，反正初中初三高一的这个奶茶妹妹手持一罐这个奶茶，就是街头可见随处可见那种珍珠奶茶，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哎，非常可爱的一张照片，然后就被冠以这个奶茶妹妹的这个称号，走红网络。而且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炒作吧， 而且 他 红了这么多年，你想， 哎，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我也觉得挺不容易的。你看像这种什么妹什么妹在台湾也挺多， 鸡排妹， 什么鸡排妹，对，鸡排妹现在都成功之了，你知道吗？这个鸡排妹说她要进军政界当名嘴了啊，这个鸡排妹还有什么鱼蛋妹，有鱼蛋妹吗？鱼蛋妹好像是香港， 没有，不要乱讲，你不要乱 扑街妹 好，反正叉叉妹叉叉妹特别多。那这个奶茶妹呢能够走红，我觉得很重要，就除了长得好看哈，是当然其中一点之外，另外呢这个相对来说有一个比较优良的这个学业成绩哈，这个南京南京外国语学校，哎，这个学校我有挺多认识人，确实这个学校挺不错的，这那边牛人也挺多，然后上了这个清华，上了 新华啊，现在在这个各大交流，那好像是一个这么一个非常玉女的这么一个形象， 嗯， 好，所以呢，成为了一个网络的人气偶像，特别是对于宅男来说，这样的姑娘特别有杀伤 力，那就是女神了。 那我觉得她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她在整个这个她出名的过程当中，你几乎没有见过她做过广告啊，演过电视啊， 嗯， 就是她没有任何商业行为， 嗯， 她就是单纯的以自己的形象，然后在网上走。 之前有一个传说是说金陵十三钗找她去试镜， 哦， 但是被她拒绝了，但这个事情我无从验证哈，嗯，但是我觉得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也不会惊讶，好像是符合他一贯的这个风格。如果说他像他这样的条件的话， 嗯， 他如果愿意出来做一些商演的话，我想完全是有这个空间，或者完全 有 人愿意。 对， 你知道这几天在网上流传一封信，嗯， 他自己说他疑似奶茶妹妹， 如果真的是他写的，我觉得挺不错的。 嗯， 他就讲到，他说一直以来我都是个普通的学生。 嗯， 就讲的那句你提到的， 嗯， 我拒绝所有的影视剧， 嗯， 娱乐综艺节目，商业代言和广告的邀请， 嗯， 其中任何一些呢，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巨大的诱惑。 嗯， 他从来没有过什么经纪人或者炒作团队，作为学生呢，也跟其他同学一样，就刷人人网，发微博，热衷于参加一些大学生活动。他的想法也是从来没有改变过，说呢，如果这并不属于我的虚名，能够对社会和公益有所帮助，那么他就应该做。哎，确实，我昨天就在微信圈上就看到一个做公益的朋友，他转了一个公益的微信， 嗯， 然后张泽天代言，我说哎， 张泽天代言 清华的一个公益项目， 嗯， 但是你说代言这种东西应该是对他的 形象 是 提升的，没有 收入 的，对，嗯，另外他这个是最近的事吗，还是以前翻出来的呢？ 这个我就没有， 他在清华期间嘛，那 这个我时间上我 以前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本来很简单，为什么要搞成这么复杂呢？ 嗯， 就是本来你说不管他，你最后是什么这个屌丝的女神跟了土豪跑了，但人家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自由嘛， 嗯， 谁规定你屌丝女神就不可以嫁土豪嘛， 嗯， 也就吐个槽吧， 嗯。 我今天还去翻了一下，就是那十几万的评论哈，他们有热门评论嘛， 嗯， 竟然都是骂刘强东的， 但我觉得这里面。 不然也骂奶茶妹妹，就说你是真的这么单纯善良吗？你如果真的这么单纯善良，像这种年纪女孩应该喜欢的是学校里面什么篮球队的后卫，什么摇滚队的主唱， 我觉得这也是贴标签了。那你凭什么就千篇一律要求这个年龄的女孩一定要喜欢这个流川枫呢？不一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让我觉得他们没有做对，就是如果你们确实是相恋的话，那你们在一开始被人不小心撞破的这件事，你们就大方承认好了， 哦， 对不对？你男未婚女未嫁，又没有什么这个。 哎，所以你就发现呢，在中国确实有这么一群人， 嗯， 他又不觉得自己是娱乐人物，但是大家往往看他们眼睛，完全是娱乐人物的 那 个眼神和眼睛， 他对于你有娱乐人物的期待， 嗯，对， 就比如说像网络很多女神，其实都会有一种娱乐人物的期待， 嗯， 最后。也不知道怎么样，他就真的成娱乐人物。 而且他自己在那个微博上认证的，他就写的是网络红人。你看网络红人， 他应该是 新 浪， 应该是新浪给他贴的标签。 这件事，咱们台那个邱振寒老师曾经抱怨过， 啊， 说这个说新浪认证，他底下有个类似于叫做什么知名，反正有一个就是 知名度的，对， 之类就是什么 分类， 类似于中国最好的 啊 之类的， 啊， 一类啊，我原话有点记不清了，嗯，他。当时还记得他吐槽了一下，然后说还想让这个新浪把这个东西改掉，还花了一点时间，就是有很多人的认证并不是他自己写的， 嗯， 就是很多是新浪出于宣传这个人的目的， 嗯， 给他写了一些就是其实 知名 差的我 知名评论员， 嗯， 知名什么什么，人家自己没觉得我有多知名可能。 但你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 你自吹 自 擂 的， 啊，是 的， 对， 嗯， 是因为这个奶茶妹妹呢，现在在你说在美国读书哈，啊，之前说是因为刘强东在这个美国游学啊，所以说两人可能就因此也认识。说实话，你看，类似的这个例子，咱们在中国的商业界当中，可以想到的王石跟这个， 嗯， 田朴珺的这个案子， 嗯嗯， 也是成为一段，一个这个例子哈， 嗯， 这个例子也是 绯闻侦探，你俨然 也是成为了这个商界当中的一段，你不能够说完全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嗯， 因为这个某种程度。路上像田朴珺这个级别的人物，他们觉得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万科的一些商业决策。 嗯， 那另外一个我能够想到的， 王公权当年的这个私奔案，哈，王公权的私奔案看起来目前为止对他的商业上的角色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反而是让王公权这个人出名了。我之前不知道王公权是谁，但是说这个私奔了之后我才开始关注他，关注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儿，包括他最后不明不白这个就是最后进去了又出来了进去了又出来了这件事儿以后，王公权现在的这个知名度我估计拜他之前的这个私奔案也有他的一份，但是对于刘强东来说他并不需要这个知名度的曝光，他已经足够有名了，我想他这一份这个曝光对于京东的生意来说也不见得是一个完全的好事，特别是 他京东不需要这件事情来推广自己的知名度， 对，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他就写这个八卦的价值的时候，他说其实咱们本身如果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八卦一个谈资来说的话，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虽然说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事儿挺低俗的，但是你就不得不承认，就是说人类就是有这样的这个特别俗的这种欲望，你就愿意说这个，那我觉得说就说，但是哈，你像刘强东这样的这个企业家，他这样的这种私下的行为他一旦曝光出来了以后，你不会对他有什么道德批判，但是你会心里面觉得他可能在信赖感上面或者说在靠谱的这个程度上面就会打折扣， 这 件事情就可能影响到其他的方面了。 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也是公众一厢情愿，你说人家现在外面经营都是形象，形象你都是刻意的，你真正两个人感情这件事其实外人真的是不知道，你说靠不靠谱，就算他以前谈过多少个女朋友，奶茶妹妹谈过多少个男朋友，这个都不能成为你现在赞成他或者瞧不起人家的这段感情的一个理由。而且但是公众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去琢磨和八卦商界所谓巨子的那些家事，而且确确是有人就因为家事搞得整个的企业都走下坡路，比如说真功夫， 哎，真功夫，我刚才想说 真功夫，他们就是 俏江南也有一点 反目完了之后，你看，我就看到他女儿也是特挺可怜的，就最后他爸爸被宣判的那当天是他自己生日的那天，他说我爸爸已经好多年没有陪过我过生日，但今年陪了，可是是在法庭上，最后呢他爸爸不是给判了十几年吗，然后他还发微博说妈妈你现在该开心了吧，我和我弟弟虽然你跟我和弟弟都断绝了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要谢谢你啊什么的，你就看着 很心酸， 确实对这种企业， 所以回到我那个，就是凡是家里面这个追小明星的这个企业 都不靠谱， 你要打点折扣。 是追小明星，就是那个蔡达标啊，真功夫的那个创办人，他追的是他有俩情妇， 对，就是只要是他没有 focus 在他的主业上， 没有在他的功夫上， 对，没有在他的功夫上面，他就干别的了，觉得有问题了。 好，这个京东接下来这个上市前途，哎，刚才是。这个说有人说这个相当于京东上市前的一次 路演 啊，所以我非常期待看一下京东最近在这个绯闻出现之后它的销售的成绩，包括它的用户的这个活动的情况是不是由此发生变化，如果说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数据的话，相信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好，稍事休息，待会儿来说这个奶茶妹妹跟京东老板刘强东，刘强东之前曾经还有另外一桩这个西红柿的公案，这个西红柿到底又是怎么回事，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醋， 我是圆圆。 哎，这个我们来看，在英国金融时报的这个专栏作家露西卡拉伟曾经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叫做八卦的价值啊，八卦有什么样的价值呢，说这个在英语当中啊，这个八卦 gossip 这个词的这个意思是涉及他人细节真实性未经验证的不节制的谈话，这个感觉跟这个中国跟汉语中八卦的这个意思差不多，而且我觉得这个八卦又特别形象的配合了中国这个太极八卦的这个概念， 黑白讲， 哎，这个好像有一种神秘，有一种神秘，然后非常强大深不可测的一种力量。 我觉得它里面的最大的这个吸引点有两点，第一就是它是讲的别人的秘密，就是别人没有公开说的秘密。 哎，你说最近我知道有一个手机的 app 开发的叫做秘密，就是说类似于朋友圈啊，但是匿名发一些内容，你就是你可以匿名的，就比如说我知道某某某有什么什么的这个毛病啊，这个我 我不说就我不告诉别人我是谁，但是我把它放到这个朋友圈上面，嗯、然后大家呢就 小自曝， 哎，就小自曝就看到了。嗯、然后当然不一定是攻击别人的，嗯、你比如说我我今天 趣闻呐、啊， 我今天 怪癖呀、啊， 对我今天捡到100块钱，嗯、你发 不是我今天看到钟云奇跟一个女生在某小餐厅，然后头挨着头一起吃饭，然后我就发 这个、啊，你都可以把它发到这个秘密这个上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满足人类八卦的这个功能、嗯、啊。 嗯，那么那个 gossip 第二个，我觉得它这个吸引的地方就是说它的真伪之处呢，待考证。他是说话不负责任的， 对， 我只是跟你 听别人说的， 对，我听别人说的，据说，然后哎，我告诉你的话，你也不要外传啊，然后你转身就传给别人。 哎，这是普通人的圈子里面，你看他们这种圈子就不是，一有苗头，就像卓伟这种大师，一定是狠抓到底。嗯，所以我觉得卓伟他真的是大师，你知道吗？ 哦，你就说中国最著名的狗仔， 你想，要是没有他们，没有他们追这种所谓的内幕和娱乐界的调查性的报道，少了多少正能量？嗯、你说时政新闻，你说实话，你在中国进去太多了。嗯，但是你说，如果是每天充斥这些，不是每天你跑会哦，今天这个哪个明星参加哪个记者会，他又表明要开演唱会了、嗯，说我一定会以最佳的状态来演出，谁要看啊？嗯，但是你说有这些东西的话，他又没有说你踩到法律的底线。嗯，那尽管可能是他为的商业上的一些考虑的话，那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没有，一定是会跟他的商业卷进去，大家也看看，一乐呵也就完了。 嗯、 但是关键是，我觉得是当事人怎么看。就是你看文章和马伊琍那个事儿、嗯，就现在是自己把自己完全是陷进去，嗯、就是陷入苦恼当中，没有办法。嗯、我这点还挺佩服姚笛的， 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吧。 对、 嗯， 但我不知道奶茶妹妹会怎么看哈、嗯。就是如果这些事情，你把 他们在美国，他受的影响很少的， 多吧？他爸爸都出来要， 这爸爸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媒体得要接受。 就现在已经任何一个消息放出来，已经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之前他爸爸不是媒体说他爸爸说我不管他了，一声叹息，说的好像。千言万语难言之隐似的，然后这个谁这个刘强东自己说没有啊，人家我还跟他爸爸通过话，他爸爸没有这个意思，这都媒体乱写的， 对，所以到 没有真的，就是没有真，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所以这个行业它就是 没真话 一个特点，嗯，没真话，而且呢，你也是摸不到它的边界和底线在哪。 对，但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这个八卦啊、嗯、gossip 还是有一点不同，就是说我们一般私底下说的八卦，就是它最后不一定会传到当事人的，就是当事人不一定知道。有人背着他说，因为这个八卦存在的意义，或者说你要背后说人坏话的这个意义，就不能够让他听到。嗯，能够让他听到的这个就已经不是八卦， 对， 对不对？ 那是新闻啊、 嗯，所以 新闻发布会。 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个公众人物的这种八卦。那肯定会传到他嘴里的，所以说这种呢，最后跟我们一般人这个所交流的这些闲言碎语又有一点区别。比如说，这个专家就研究说，心理科学的这个研究说，八卦无害。啊，至少是无害，还对改善这个世界做出贡献。嗯、为什么呢？在背后谈论他人，能够增进合作。我不知道这个增进合作是应该在两个谈论者之间就形成一种共谋的关系，嗯、咱们俩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纽带。 嗯、一个社群小纽带，就是靠八卦来这个把像一个 glue 一样把胶水 我们有一种 粘在一起， 共同的多嘴的爱好， 分享一个小秘密，是分享一个其他人的小秘密。 对，而且这时候你很容易觉得他也把这个人当作是敌人，嗯、然后敌人就是朋友。 哎是 你们俩就只成一边了 anyway, 这是其中一点增进合作第二弘扬道德准则 跟道德有什么关系 这个很多人估计都是这么想的、嗯、觉得我是卫道士我 每个人都站在道德高地上来讲别人的八卦 是好、嗯、最后惩罚自私者并奖励无私者嗯，这个说实话我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他说、嗯、如果说这个恶人知道自己会因恶行被大家所厌弃的话他们就会收敛一些，那其实有很多人对于这样的这个判断哈，这个提出了不少的批评。我同意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说，背后谈论别人八卦，能够至少在这两个人之间，如果说你们有一种共同的谈话基础的话，能够增进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但是呢，那这个对于那个人形成什么道德监督，或者说、嗯 对他产生压力或者让他改进，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 对，还有这个这个人家不是说人言可畏吗？可以这个软磷润 口水杀人， 对，口水可以把人杀掉嘛。所以这个 gossip 的传来传去的话，它其实还是有杀伤力的。如果没有杀伤力的话，像刘强东、像奶茶妹妹不会站出来这样这个为自己辩护。 所以你不要小看了留言的这个威力。我注意到最近几年，你看中国的这个网络群体事件当中，出现一种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比如说在哪出了这个类似于反 PX 事件，或者说哪儿的这个群体暴力事件啊，强拆一类的事件，一定会有一些呢是这个所谓网友自己造出来的留言。好，这个水就搅浑了。然后呢， 什么警察打人了，警察杀人了 之类 的， 这哪儿又死人了之类的，这通常是谣言。然后呢，官方就出来辟谣，借着这个辟谣呢，把真的假的就一块给辟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一个做法。先水搅浑，然后借着这个缠谣的名义全部就封锁干净。 所以这个久而久之，你就会对这个圈子不会有好印象， 没有公信力了。其实我对这件事我最大的一个我认为的一个反思的地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移风，有些东西是移风易俗潜移默化，它是一点一点的。你比如说刘强东和奶奶妹妹，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是矢口否认了，然后他又开始又说又承认了，然后你这个一前一后这个中间的过程太快了，从三月到四月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甚至没有站出来说啊，我们那次确实是不认识，但是我们那次以后我们相爱，连这种解释都没有，就直勾勾的证人说啊，我们当时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最开始说 骗你们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种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有钱的人、有权的人、还有艺人，他们有一种豁免权，他们可以在公开场所撒谎，而且这个撒谎呢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嘛，公众人的隐私生活本来就少得可怜了，他们要是再不撒谎保护自己的话，他们就更没有私人生活了，所以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撒点谎也是应该的嘛。但是这种我觉得这种价值观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慢慢的会觉得在这件事上或者在某些事情上我撒谎是一件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跟吃个白菜那么简单。 他可能中间这个过程也是在学，就是说刚才你说在归类，如果说刘强东和奶茶妹妹他不是娱乐圈中的人物的话，他就有可能会经历过挣扎，就说我到底要不要出来说，然后我怎么说，甚至你背后你有公关没公关，公关水平高下，大家会意见有分歧，你该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估计他们是有个斗争的。 你看这个刘强东还没有这么红的时候，当年的那一桩西红柿的这个番茄还是西红柿啊， 西红柿门 西红柿门 一样吗？ 这个公案是说这个刘强东在自己的微博上放了一张照片啊，里面出现了一株这个西红柿一株这个自己家种的一个观赏还是吃的，应该反正差不多挺小的。有人就细心的网友好事者就发现，和京东的另外一位当时是一个部门主管，好像是小家电部门的一位女性主管，照片中出现的这个西红柿是一模 一 样。你这看成为一个套路了，在他们之后一段时间就出现了这个王石的这个红烧肉的这个事件，所以这成为了一种网络名人或者公众人物通用来秀恩爱的一种暗号。那还接着说这个刘强东，你看这个刘强东名字，公司的名字叫京东。我一直以为，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京东是在北京的东部的一家公司。 我也这么以为，我知道， 但是我老在 这么以为。 我最早看到京东的人门市部是在北京的那个苏州街一带，那是在西边。 在西边。 我说这个京东这个也太西了吧，也太西了。后来一直没理解，别人就告诉我说，因为是刘强东和那一位他这个当初的这个爱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这一边取个东，一边取个京，所以叫京东。 那也不叫东京， 叫东京估计有点 问题。蛮有情有义的，如果这个典故是确凿的话，我觉得 还挺有情有义的，是吧？那很多人就说了，那现在跟着奶茶妹妹怎么办呢？他有办法叫泽东吗？因为这奶茶妹妹叫张泽天，我们坐等这个京东改名叫泽东，泽东估计要上市了以后啊，这就是中国概念股第一支。好，先休息一会儿啊，三零话新闻待会儿来说。 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哎，这个刘强东和奶茶妹妹哈，这个很多网友评论说奶茶妹妹从走红还是一个高中生到现在啊，说是大三的学生了吧，快毕业了， 嗯， 虽然说人还是那么好看，但是这个穿衣服的品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 这真的是八卦，我觉得挺头论足，真的是八卦。 这个就已经纯粹进入网友的这个势力范围了，嗯、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 这是很正常。 这个广大的这个、嗯、特别是男性的网友，觉得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嗯，我们不说他这个性偶像吧，至少是女神。 妈呀， 女神，女神突然被一个。这个土豪， 请问女神不就是性偶像翻译过来的一个比较文雅的词吗？ 是吗？我这， 而且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就好像是不能接受，是真心接受不了，还是说我就想吐个槽而已？嗯、我觉得你说在现在这个社会，你什么没见过呀？嗯、你说一个60岁老头，他找一30岁的。不是那个谁杨振宁都干过这事儿吗？大家难道还没练出来吗？ 嗯， 我觉得你就算哈，他俩现在一块儿， 但是我觉得 如果过一个月之后分手了，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杨振宁从来也没有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翁帆，然后突然又把他娶了，没有，他从一开始就 很大大方方， 就很大方，就很大方的承认我喜欢他，然后我要娶他怎样的？ 嗯、 对，这是一个最就抛开他们的年龄的悬殊不提的话，他们整个恋爱的过程是一个很正常、很公开、嗯、很透明的。他们也是公众人物嘛，至少杨振宁是公众人物嘛。 嗯、 对一个过程，但我是觉得这个奶茶妹妹和这个刘强东他们这样遮遮掩掩遮遮掩掩，我觉得是把这个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嗯、 而且呢就是他会给那些，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动不动就有一个团队在里面操作、 嗯、 当然你说 大家很喜欢说啊这是 团队炒作， 团队炒作， 对对对， 但是我、嗯、平心而论，我觉得像刘强东这样身份或者说他做的这样的事情，他有一个公关团队平时替他来维护一下这样的事情， 这是正常， 一点都不 正常的， 应该你反而你没有公关团队、嗯、每天都自己上去发微博，每条都自己一个个回应评论，这就觉得有点怪了， 对 啊， 嗯，但是呢我觉得我说的是这个，我不是说团队不应该，我是说大家动不动就认为这个东西是炒作的，是阴谋论，就像你说的是， 就不信 他是不是配合了这个、 嗯、 这个股市啊、 嗯， 配合这些收购行动啊、 嗯？ 你当你把这个爱情和这种商业运作，然后把它扭在一起的时候， 嗯、 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乍一看，表面上看，在一开始他吸引了很多眼球，嗯、但最后当你回过头来看，他其实是两败俱伤的。首先，你可能会在这个好好的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收购事件上，抹上了一笔这个不严肃的， 嗯、 或者是这个。走邪门歪道的这么一种宣传方式、 嗯、 而在这个两个人本来好好的爱情，其实你说青春少女爱上这个年少比较年少多金的 比较 年少，相对来说就在多金那个团体里算年少的那个、 啊、对 对, 对, 对，这个是 年轻土豪， 应该是佳话一个嘛，对、 啊、 你这、你没有必要去抨击他，但是你因为这种前后否认呐、啊，然后又是这个翻炒啊，又是跟大家，又是很多人，你看很多人把这个两个人的情史，所谓不管真还是假吧，情史说这个奶茶妹妹交了多少多少男朋友什么，你根本就不是，我想今时今日你还需要她是一个处女才可以跟土豪谈恋爱吗？也不是吧，对不对？但是就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搅浑了，所有的味儿都变怪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 这又成了一个试金石了哈、 嗯。 你说上次文章马伊琍她能试出所谓的这个智慧水平，其实这些你能试出大家八卦点到底在哪儿、 嗯？ 我昨天看了《南方人物周刊》一个封面报道，就是报道周迅的。 嗯。 他的40岁了，你想，他中间出道这么多年、 嗯， 他得经历过多少有的没的那种绯闻啊， 嗯、 然后各种的炒作啊。 嗯、 他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不习惯、 嗯， 就是我经常一个人大哭。你想做演员的， 压力很大， 敏感和脆弱、 嗯， 他就非常能够察觉这些。嗯、当时炒什么吧，炒他跟赵薇。 啊，踢凳子 什么画皮， 我就记得踢凳子。 踢凳子， 这种八卦你都知道，你是个男人。 我真的知道。 然后他这次就回应了，他说：“我当时，你想我和小赵同学，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两个人都快40岁了、 嗯。 你即使你有多大的仇恨，你也不会傻到，你也不会心眼小的，不会蠢到，不会不精明到在现场踢凳子吧？ 嗯、 可是他这种新闻出来之后，他就是有人信呢、 啊，有板有眼的嘛， 没错、 嗯。 所以你看，跟这次大大小小绯闻一样。”什么新闻他要怎么样制造，他一定是认准了这个东西是有市场的， 迎合一个口味， 迎合一个口味、嗯、所以你就能 能检验出来大众的口味和大众的这个智力水准。 所以啊，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络现在大部分这个是屌丝口味，屌丝口味。这你说怎么来形容这个屌丝？我关于这个屌丝文化，咱们也说过很多次，并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权威的一个解释哈。但是我一直在想，这个屌丝你应该怎么去定义它？知乎上面这个屌丝其实。对，不管他们承不承认，其实知乎上面其实屌丝挺多的。然后我注意到有一个女生， 这是为什么我从来不上知乎的原因吗？ 这个知乎上面有一个女生嘛，有一次就是写了自己一段经历，她说呢，自己被一个这样一个屌丝男士追，一个屌丝男士追，她说，我也不自诩是什么女神，但是你们这种屌丝这个追女孩子的这个方式啊，实在是也是太不上道了。 她怎么这样？ 就是说。类似就是说你也不大大方方的，就是说你这个想交往的话，你也不大大方方来说，就是有一些很猥琐的这个方式，比如说没头没脑的这个每天发条来就说你在干嘛啊，吃饭了没，就是你感觉 这跟屌不屌丝没关系，我觉得 就是说 这是羞涩的少女， 这非常羞涩。那一方面他是这个非常羞涩，但是好，这样的这个男生他回过头来到网上，到没有人认识他的环境里面，他就说这个开始他自己开始制造一种屌丝的这个氛围，最后这个女神抛弃他了。为什么追不到这个女神？因为这个女神拜金，这个女神跟了某个土豪，他也没有检讨自己的这个问题。好，这个女神她也不是这个女神，她这个女生啊，她自己就她说，你们很多这个屌丝不要自己把自己当做这个受害者。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这个社会交往 的 这个能力啊，这个或者说情商的这个问题，有些是你屌丝自己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奶茶妹妹跟人跑了，这就一定是因为别 人 有钱，是因为你们这些屌丝实在是太没有实力了，你追不到人家，所以。好，这个是我觉得屌丝的心态值得检讨之处。 那另外我就是也看到了，就是那个樊素曾经采访过的那个吴鸿飞，吴鸿飞他发了条微博， 这是个极其真性情的姐， 对，我觉得他说的话 很可爱， 也不叫女屌丝，我觉得他说的话，我觉得能够揭示出大部分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就看到这种绯闻的那种心理状态。他说我承认我没有能力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好看些，而且对人性的阴暗、黑洞、伪善、自私、残忍充满好奇心。我一直好奇他们为什么会说谎，为什么会半真半假，为什么一面渴望爱，一面又那么虚伪残忍。我害怕他们，但又接近他们，试图见到更多内在的阴暗。每次见到血腥的伤口，我都会像食人鱼一样又难过又兴奋。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我看到这些消息的话，我的确自己有点好刺激的，又有大事发生了，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没意义的事情，没有价值的事情。 但是你说其实今天咱们在网络上每天你要所谓的这些头条新闻，不大部分都是这些事儿嘛，对不对？这些事儿就是让你感到你的生活好像有一些意义，但其实也就是这样。 也不是，但我觉得这种时候就特别是需要你有这个，你当事人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去做判断。就当你每天在这些无意义的、无价值的这个消息中你穿行而过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跟着他起舞，跟着他去狂欢呢？ 你感觉到你身处一个非常精彩的世界， 还是你停下来？你觉得不应该这样，上就应该有一个停下来的地方，你应该离开，从这个地方离开，而不是加入到这群狂欢里去。 这个我估计很多人现在考虑的问题不是要离开，而是觉得、这个、 还不够，对、 啊、 口味还不够， 还想知道更多劲爆的， 还想知道更多、 对，我今天刚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看这个淘宝上开始卖奶茶妹妹的这个照片了、 哦、 说什么什么多少照的这个合集，但是照片挺便宜、3块钱、 哦、 3块钱，但他这个打包的架势还以为有什么劲爆的这个照片、后来我点了 商机无处不在 啊、对，所以你看这个也是有这个炒作的、 顺便说一下，人家吴鸿飞之所以能写出这么多这一篇这个很深刻的微博，我看到他对自己的状态不是有一个什么受教育程度什么的吗？他的受教育程度是说被教育过。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他曾经被教育过。至于为什么这么写，你可以去挖一下，再给你一个 gossip 的一个这个出口。 他被各种东西教育过吧？他都进过。 他不是被警察也教育过吗？ 对、啊， 意思就是说被国家教育过嘛。 哦， 对。 这吴鸿飞这个之前进， 你说我以为好像是被各种男友教育过。 对，你吓我一跳，我以为咱们这 又。所以你们这个脑子都已经被八卦了。 我以为你要说他跟这个某什么大佬又有什么隐秘的恋情。 是，他其实意思就是自己进去过。 哦， 进去过 这不是咱们都。 咱们都知道吗？ 知道，对，我意思说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经历的。他受教育程度嘛，你可以写大学嘛，你可以写大学以上， 他是清华高材生， 他是写的是受教、被教育过。 好 ，OK， 好，这是个有经历的经历。好，那现在奶茶妹妹哈，别看年纪小，也算是个有经历的妹妹了。那未来的路还挺长。其实我一开始还是挺看好她的，就冲她那几句话说拒绝各种诱惑，我觉得将来还是能成事儿。但据说啊，她要报哥大的研究生嘛，还说想跟咱们成为同行。 对，她据说是想学这个电视媒体啊，学电视媒体。但是我觉得她以后。要做媒体的话，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身上这种绯闻， 他可以那样吗？他可以 很好的 这个京东可以向那个万科学习，搞一个京东 TV 嘛，他可以在京东 TV 里面做嘛， 他们招人吗？ 你要去啊？ 好，感谢今天大家收听今天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万素， 是演员， 再会， 拜拜。